您现在的位置是京畿圣地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流浪的

甜蜜吗？心靠近就不必惊慌，用爱让城市更美好。眼看着高越高，心更寂寞， 冷冷的感觉总叫我让失落。 你我你我坚决不要放手，要用多少微笑 等慢吞吞。 转期无双。